那同学说呢，在座应该有是去年班跟今年上课的人进度不太一致哦，所以我们第一堂的讲座呢有点落差，是呢，去年各位如果是去年班级的前半段的同学呢，那我们正规26堂课是上到这个再审程序跟第三次教师处，所以说呢，今天你再跑来呢，会觉得呢侵害到你的这个程序力哦，怎么好像跟之前讲过，可是另外一半呢？因为呢，同样都是26堂课的正规班呢，去年上的跟今年上的这个进度不太一样，因为今年的班呢补一些比较新的东西，所以说今年开课的同学呢，正规26堂上完是刚好上到三审程序，没有讲到这个再审哦，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堂这个再审讲座呢，会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呢，有些同学上过，还有些还没有上过哦。那如果说已经上过的话呢？那请你下半段还来得及哦，包包赶快收一收呢，快点离开哦。这没办法，因为一整年的时间拉下来呢，这个进度呢不太一致哦，所以呢，我们第一堂的这个讲座还是得先针对这个再审跟第三撤销之诉稍微的提一下啊。那基本上第二堂开始呢，可以笃定的说是大家全部都没有上过的保全啊、督促程序这些呢，是正规26堂课绝对不可能上到的一个单元啦、啊。所以这是呢，一开始先跟同学呢说明的地方，免得觉得很奇怪呢，怎么这个有些同学是再审跟第三审撤销，好像正规的26堂课已经上过哦，这有时间点的落差呢，稍微跟同学说明一下。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呢，刚刚上半堂的时间稍微补充一下两个小地方，这刚刚漏位提到过的，一个是在管辖的部分，来这个管辖的部分呢。499条第二项的前半段，我们刚跟同学介绍过这个修法的背景是呢，只要是呢有效和各个省级呢有效存在的判决呢，现在就是呢分别声明不服，然后合并由上级法院统一审理。但是你注记一下，对照一下呢496条第三项，刚刚漏了跟同学补充一个东西是92年的法律真的是很啰嗦。它除了修正499第二项之外，它还增订了496的第三项。那你现在看一下496第三项怎么写的？第二审法院就某一个事件，以为本案判决者对第一审法院的判决，就不得再提起再审之诉。92年增订这个呢，第三项的规定啊，所以现在的游戏规则变成，你要打再审之诉。如果一审客观上还存在一个有效的判决的话，那一个一审有效的判决，你也不需要独立对它声明废弃了。所以呢，成就我们刚刚黑板上的案例，现在游戏规则呢，正确来说呢，如果三个省级一二三审都存在有效判决的话，那你现在就合并向最高法院、最上级法院呢提起再审之诉。那这个时候你的声明不服呢，只要声明废弃二三审的判决即可。一审虽然客观上存在一个有效判决，但因为496条增订第三项的结果呢，立法者就是希望简化诉讼程序，所以说呢，如果二审曾经就本案为终局判决的话，你现在一审就算存在一个有效的判决，你也不用再对一审的判决提再审之诉，不需要针对一审这个判决呢做任何声明再审废弃的表示。所以呢，499第二项前半段呢，你再注记一下，参考496第三项。所以这个实务整个运作的声明模式上面呢，这个游戏规则提醒同学稍微注意的地方。好，这是第一个在管辖的部分，简单跟同学补充的。在第二个部分呢，是刚刚的中场下课休息前呢，我们黑板上强调的501条第一项的再审书状格式的部分。那其中67年第六次的决议呢，这在同学书上37页最下面注释50的部分。这个67年的决议啊，92年最高法院的民庭呢决议不再沿用了。那我们为什么呢？内文还摆着，只有把这个92年决议摆在注释呢，因为这注释50写得很清楚。92年决议虽然说不再沿用67年的这个旧的决议，但是不再沿用的理由并没有做只字片语的提及。很多最高法院实务的见解只有笼统的一句话：某某决议不再沿用，也没有交代不再沿用的理由。 所以我们注释里面就提到，吴明轩老师的文章呢，就曾经提到过说呢，这个最高法院虽然呢宣告说这个旧的决议不再原用，但是呢不再原用到底是说呢，要贯彻回去六十年判例的意旨呢，要严格遵守三十天的不变期间，还是说呢并没有这个意思，仍然是回归505条准用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争议呢并不明确，因为呢严格来说呢，如果呢依照决议的意旨的话，为什么他认为逾期补正是有效的？因为他其中的理由是说啊，505条再审程序里面提到过，除本篇别有规定之外，再审呢准用各该省级诉讼程序的规定。那么所以说，这个决议虽然被废弃不再原用，但如果你回归505条准用的结果的话，准用呢似乎还是可以推出的所谓的逾期不补正，只要还没有加以驳回前呢，仍然是补正合法的结论。所以到底呢，我们废弃不再原用呢，真实的意思如何？是认定说逾期补正一定不合法驳回，还是说另有意思？这个最高法院并没有写清楚。只不过呢，学者在文章上都会提到说，你真的如果要贯彻了这个判例的意旨呢，避免变相延长不变期间的话，解释上似乎应该严格遵守说，你逾期补正呢，都要你不合法加以驳回。所以建议同学你写考卷的时候呢，还是两说并陈，先把旧的决议的意旨说呢，这逾期补正呢，人身补正效力。第二段再写，可是呢，这个旧的决议呢，已经被新的决议废弃不再原用，废弃的意旨虽然没有表明，但是呢，似乎可以解为说呢，为了贯彻不变期限的意旨呢，解释上似乎可以认为逾期的补正呢，仍然应该加以驳回。那么建议同学写考卷的时候呢，还是把这两说并陈呢，这样答题会是比较完整一点。好，那以上呢，先简单的补充呢，刚刚所提到的管辖跟书状的一个部分。好了，那这两个部分看完之后呢，最后你来看一下40页第9个标题，再审诉讼的审理原则，这就是刚刚黑板上最后第4个重点呢。所谓再审的三阶段理论，那一般的教科书也花了不少的篇幅来看，所以你简单翻一下42页以下，这个一直到呢48页的部分，花了大概6页多的篇幅呢，来跟你说明第9个标题。那这也是所谓呢法条有讲，但是学说理论上周延完整补充的地方，来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何谓三阶段理论啊？同学先了解问题的起源。问题的起源呢，你看一下502条跟504条，学者就尝试跟你说明这两个条文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你先翻一下你的小六法，502条怎么说呢？第一项讲再审之诉不合法者，法院已裁定驳回。第二项讲说显无再审理由者，判决驳回。那504条又说，纵有再审理由，但原判决仍为正当者，应以判决驳回。好，那两个条文加起来，在学理上就形成了三阶段的理论。什么叫三阶段理论呢？文字的说明各位书本都有，我们简化成黑板上这个树状图。所谓三阶段理论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受理一个再审案件的时候，法院审查的顺序要按照这三个步骤。第一个，先审查程序合法要件。其实这个理论非常简单，什么叫依照这三个步骤来审理呢？第一个步骤，回归诉讼法的一般原则，先程序后实体吧。所有的案件都是先看程序合法要件是否具备，程序合法要件不具备，直接以裁定驳回。所以502条呢，宣示的地址就在这边。 他跟你宣示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再审的审理还是得回归先程序后实体这一顶大帽子，所以收到案件当然还是先看程序合法要件是否具备，如果不具备的话，法律效果当然叫裁定驳回，这是502第一项的规定。好，只不过在这个前提之下，国家考试的重点在哪里呢？要考你再审诉讼里面程序合法要件的特色。哎，什么叫合法要件的特色啊？把我们书本的密密麻麻这一串文字呢浓缩起来呢，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来，再审诉讼的程序合法要件包括两种，一个叫一般的程序合法要件，这个最简单。诶，什么叫一般的程序合法要件呢？就是你之前总则篇念过的这些东西。什么叫总则篇念过呢？他提起再审之诉，当然要有当事人能力，要有当事人事格，要有诉讼能力等等，这叫一般的程序合法要件。阿翔也知道这些一定要遵守，所以啊，考试绝对不会考你这些，他一定考你特殊的程序合法要件。什么叫特殊的程序合法要件呢？顾名思义，就是再审章节的特别规定。譬如说什么呢？你要遵守30天的不变期间，这30天的不变期间呢，叫再审章节的一个特别规定。还有什么呢？刚刚才念到的501条第一项，再审书状要求呢特殊记载的一些事项，凡是在再审章节里面特别规定的，这就是你再审程序要遵守的特殊合法要件。如果没有遵守的话，直接是以程序不合法的裁定加以驳回。好，那么最后你补充一下，再审章节特殊的合法要件，除了法条有写的那些，像500条30的不变期间，或者501条再审书状的这些应记载事项，除了法条有讲的以外，国家考试特别喜欢考你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当事人的书状记载呢。这东西很奇怪，考来考去呢都考这个，倒是呢很少考什么500条30日的再审期间，少考。那么501条，因为条文有讲，所以你直接抄法条也没有问题。但是喜欢考你一个条文没有讲的，就是呢再审诉讼，如果当事人表明的再审事由呢不符合496条的刑事规定。什么叫不符合496条的刑事规定啊？譬如说啊，当事人的状纸上写说，他的诉讼呢，发现未经斟酌的证人。那这就是等一下带你看国考题目千篇一律的考法。如果你的再审是有这样写，那法律的评价叫做再审不合法，是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问题。所以呢，再审诉讼的特殊程序合法要件呢，多了一个，就是你那个呢，表明再审是由客观上、形式上不符合496条各款规定的话，那么法律的效果是归类在第一个阶段，直接就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的。这是在第一个阶段502条第一项呢，稍微跟同学补充的一个地方。好了，第一阶段看完之后，紧接着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法条的依据就是502条的第二项。刚刚这个条文说呢，再审诉讼如果没有再审理由的话呢，可以不经言辞辩论以判决驳回，创设出了一个判决驳回的概念。 什么叫做判决驳回呢？第二个阶段呢，学说上的理论认为，你第一阶段程序合法要见过观众，那接着我们来看说，客观上有没有那个再审事由啦？因为你提再审之诉要符合496条各款的规定，那第二阶段就是实际去审核说，你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496条各款？你状纸上写说有适用法规错误，写说有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啊，到底是不是有那个证物？是不是有适用法规写有错误？我来实质的审理一下。如果发现实质上根本不具有再审事由的话，那这时候法律的效果就是呢，我直接把你的诉讼驳回。只不过很无聊的考点，这时候的驳回是用判决的方式。那很奇怪哦，国家考试就是要你把这四个字点出来。第二阶段的驳回呢，是用判决的方式加以驳回，不是用裁定。法条依据502条第二项，所以第二项在三阶段理论里面专门处理第二个阶段无再审事由的时候呢，法院驳回的一个方式啊。好，紧接着最后第三个阶段。前面两关都过了，当然剩下最后第三关，本案有无理由的审查。那么本案有理由就是呢，已经重新开启了本案的诉讼，重新去审理了这个本案的诉讼。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认为翻盘成功，本案诉讼标的原判决真的判错了，这时候叫废弃原判决，另为释法的裁判。当然也有可能是第二种情形，审了半天还是觉得原本诉讼的法官认定没有问题，还是维持原判，这时候就驳回当事人的再审之诉。那不论是废弃改判或者驳回呢，全部都是以判决的方式呢为之。所以第三个阶段本案呢，诉讼标的胜败诉有理由的审理呢，全部都是以判决的方式，要么就是呢废弃原判决另为改判，不然就是呢判决驳回呢这个当事人再审之诉的申请。那无论如何啦，全部都是用判决的方式呢来加以处理。这就是第三个阶段，实际去审酌本案的诉讼标的有理由是不是真的能够翻盘成功。好，那以上就是简单的把所谓再审三阶段理论的概念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怎么用？等一下再带你看实际的考题。那这个理论我们就先带同学看到这边。好，这个呢三阶段理论看完之后呢，来你再往后翻，有一个附随的小增点呢，各位看一下45页。来，45页中间这个问题呢，法研所曾经考过，国家考试也出现过，那几乎所有的教科书也一定会提到，这个是目前为止呢还无解的一个万年考古题。好，什么样的一个无解万年考古题呢？考出来你把争点点出来就好了，答案才来说见仁见智啊，你自己看着办，看哪一个理论呢比较能够说服你，重要是把争点点出来就好。来，看一下45页中间这个问题在考什么。原告甲呢，先前呢跟乙呢借贷关系涉讼，经法院判决甲败诉确定，后来甲提起再审之诉呢，经法院认为符合再审事由，重新开启再审程序。请问你，本案开启重新审理时呢，甲有下列行为应如何处理？第一个是撤回再审事由，不予请求再审。第二个叫撤回本案的诉讼。来，第一小题比较简单啦，第一小也是考你说呢，万一当事人所提的再审之诉合并主张多数的再审事由，譬如说我打这个再审诉讼，同时主张原确定判决有第一款适用法规写有错误，又有第九款判决基础的证物伪造变造，当我同时主张好几个再审事由的时候，我能不能单独撤回其中一个再审事由呢？这你不用看就知道，当然可以哦。因为我们现在通说阐释二元论，二元论的前提之下，每一款的再审事由呢，性质上都是独立的形成权，所以你要撤回其中一个，当然没问题嘛。那法院就只要针对剩下的再审事由来加以审理即可。所以第一小题没什么争议哦。 你基本上呢可以呢撤回任何一款呢你先前所主张的再审事由，因为在2022的前提之下，每一款的再审事由我们都拟制它是一个独立的诉讼标的。要特别讲的是第二小题，因为第二小题呢不只在再审章节会考你，连在诉讼上和解的单元都考过，而且考题的变化可以很多。书上45页只是简单的用第二小题的方式呈现，但请你补充在书本空白的地方，这个第二小题说甲能不能在再审程序中撤回原先本案借贷关系的诉讼。来，这个在考什么呢？各位，你把这个问题呢拉开层次，回到黑板上，不要局限在我们书上45页这个问题点，它的考法很灵活。那么晚近的期刊论文呢，学者讨论的这个频率呢也提高不少了。那你注意在空白地方，同样的争点呢在诉讼上和解的章节也会考你。好了，听起来很抽象，怎么用呢？直接请你看一下具体的案例。来，各位，同样的问法呢，它可以呢散见在再审诉讼跟诉讼上和解。所以同学对照一下黑板上，基本的案例事实都不变。比如说，甲对有一个买卖契约的移转 A 物的诉讼，这个诉讼呢，题目可能两种考法。第一种说呢，甲被人家判决败诉确定，然后呢败诉确定以后呢，想办法翻盘提再审之诉。第二种问法是呢，哎，这是搓圆仔汤搓掉的。这个诉讼曾经成立诉讼上和解，后来发现这个和解无效，得撤销事由，所以请求继续审判。然后一样了，请求继续审判中呢，同样的四个争点，都是问你继续审判中也好，或者再审之诉审理中也好，原告得否撤回起诉、数字变更、数字追加，或者问你被告得否提起反诉。拜托你千万不要去死背，这个期刊论文写了很多，抓原理原则就好。各位，这两种问法都一样，相同的考点。什么考点呢？法律逻辑的前提就是啊，诉讼上和解继续审判中也好，再审之诉审理中也好， 所有教科书都强调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再审程序进行中不影响原确定判决的效力。同样的逻辑，诉讼上和解请求继续审判中不影响原和解笔录的效力。来，再讲白一点，什么意思呢？当你好不容易开启这个特殊救济程序，再审是针对确定判决的特殊救济程序，继续审判是针对诉讼上和解的特殊救济程序。那我们概念法学逻辑就是，开启这些特殊的救济程序进行中，在该救济程序尚未终了前，原确定判决或原诉讼上和解笔录仍不失其效力。这里面教科书呢，每一本写法都一样，什么意思啊？为了维持确定判决的安定，所以我们法律的逻辑是，你打再审也好啦，你要求继续审判也好，当这个程序还没有终了前，还没有尘埃落定前呢，原确定判决跟原和解笔录所记载的事项仍不失效力。所以教科书怎么讲呢？再审之诉审理中，请问你当事人得否持原确定判决申请强制执行？当然可以，因为在再审程序还没有终了前，原确定判决并没有确定被废弃，所以原确定判决内容仍然是有效存在，原确定判决仍不失效力。既然仍不失效力，依旧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诉讼上和解是一样，你虽然在继续审判中，但继续审判的结果是不是一定会翻盘呢？也不一定。所以继续审判程序尚未终了前呢，原和解笔录的效力持续存在，视为呢这个诉讼上和解还是有效存在的。你可以完全依照和解笔录内容申请履行或申请强制执行。好啦，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同学看一下黑板上啊，这些考点在考什么呢？我在打再审诉讼的程序里，或者我在诉讼上和解继续审判的过程里面，我能不能做变更、追加、反诉或撤回呢？那你发现答案叫做后面两个可以，前面两个叫有争议。来，后面两个为什么你可以闭着眼睛写说继续审判中或再审程序中，原告可以呢随时为诉字追加？比如说这个题目呢，请问你再审程序审理中，甲能不能追加请求违约金？我本来只有一张买卖契约跟你请求移转 A 物，现在我追加一个诉讼标的，叫被告给我违约金，可以？那或者说，被告你能不能提起反诉？在这个再审程序进行中，乙呢反诉要求甲给付买卖价金，双务契约嘛，你告我呢移转标的物所有权，我反告你移转价金，可以？同学，为什么后面两个一定可以？答题的关键法学的逻辑就是，你做这两个动作不影响原确定判决的诉讼标的，我都是没有去变动原本确定判决那个诉讼标的。你原本那个买卖契约移转 A 物的标的，好端端在那边都不会影响，我只是插花追加一个违约金，或者插花反诉提起一个价金，那这是额外插花的，旧有的本案确定判决的诉讼标的依旧存在，完全没有动到。所以呢，旧的不动，你去增加新的，法律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法理的解释上是 OK 的。所以后面两个完全没有争议。好，那为什么前面两个就有争议了？再审程序中，继续审判程序中，为什么不能为诉字变更，不能撤回起诉呢？理由很简单啊，各位啊，撤回起诉的效果是消灭原有的诉讼系数，让你原本那个买卖契约移转 A 物的请求权，这个诉讼标的整个不见。诉字变更也是一样，诉字变更一旦合法，法律的效果叫变更前的旧诉讼视为撤回，法院专就变更后的诉讼为审理。所以诉字变更实质上的效果等于撤回起诉，都是撤回原本的这个移转 A 物请求权的标的。所以啊，这两个诉讼行为会产生争议的原因就是， 否定说的学者认为不可以这样做，因为如果准你撤回起诉或诉字变更的话，那不就等于实质上要求你撤回原本的诉讼标的？可是原本的诉讼标的，按照我们刚刚的理论，在继续审判中也好，再审程序进行中也好，原确定判决、原和解笔录的效力依旧存在。什么叫依旧存在啊？视为这个诉讼标的有确定判决了，视为这个诉讼标的已经为诉讼和解了，而终了诉讼系数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已经经过确定判决的标的，如何可以做诉之撤回呢？我们之前诉之撤回章节里面明白告诉你，你要撤回某一个标的的起诉，前提是在判决没有确定前才能撤回。那可是你现在法学逻辑是，再审程序中、继续审判中，原确定判决的效力依旧存在，原和解笔录效力也依旧存在，所以视为你原本那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都已经存在一个确定判决的状态了。那既然已经存在确定判决的状态，如何可以针对一个确定判决呢，再做撤回起诉呢？恐怕法律逻辑上会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这两个诉讼行为会引起学说争议的理由。那各位考出来，你只要把这个争点点出来，可否两说并陈呢？最后结论才哪一说，见仁见智啊。那目前只能说呢，比较晚进的有利说呢，似乎都认为说不能够做撤回的动作，否则你真的会破坏原本这个理论的一个存在价值。好，这是呢45页呢中间这个考题呢涉及到的一个小争点，我们简单跟同学补充到这里。好，那么呢第9个标题呢，再审三阶段理论的概念，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紧接着你看最后第10个标题，来看一下48页。再审诉讼判决的效力，92年呢修正后的506条规定。那这个法条非常简单，同学看一下506条怎么讲的。再审之诉的判决对第三人已经善意取得权利没有影响，这是呢很基本的一个法律游戏规则，叫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这个善意当事人的交易安全的保护，所以对他取得的权利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好，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对第三人已经善意取得权利无影响啊？你就看一下黑板上这个实例题就好了。各位，如果法条的翻译呢你不太了解的话，你就在我们书本的空白的地方稍微补充一下。非常简单的案例事实啊，这就是说教科书举的例子都一样。甲跟乙本来一个确认诉讼，甲告乙呢确认 A 物所有权属于甲所有，法院是判原告甲胜诉确定，确认说甲真正是 A 物的所有权人，所以甲就本于所有权的身份，4月2号的时候老实不客气的就把这个东西转卖并且交付乙转所有权给丙，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哦。这个确认之诉随后经过被告某乙呢提再审之诉，废弃原判决确定，所以再审诉讼的结果大翻盘，废弃原来的判决，改判说呢 A 物的所有权归乙所有。那针对这个大逆转的结果，某乙很高兴，终于还我公道，改判我才是 A 物的所有权人。 但是这个公道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506条讲说，再审之诉呢，不影响善业第三人已经取得的权利。这个丙呢，在4月1号交易的时候，善意信赖甲是 A 物的所有人，因为3月1号的时候呢，这个确定判决确认甲是所有权人嘛。那4月1号丙在交易的时候，善意信赖这个确定判决，以为甲真的是货真价实的有权处分，所以从这边受让这个相关的权利。这时候的善意第三人呢，纵然因为事后确定判决效力被废弃，那么呢也不受任何影响，法律的地位呢依旧是地立不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某乙就算再审之诉呢废弃原判决确定了，这个对某丙来讲呢，你也拿他没辙哦，不能够直接对某丙呢主张说他是所有权人，那么主张说呢对丙呢提起767的返还诉讼不行的，这是用506条特别规定，第三人善意取得的权利呢完全不受影响。哦，这是概念上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法条一样，各位注记在48页旁边。期刊论文整理出来的结果呢，两个小争点附带提醒同学注意。第一个小争点就是法条的第三人必须限于呢交易行为取得权利的第三人，不包括事实行为取得权利的。所以黑板上这个题目如果改成说，丙今天是继承人，也就是呢甲死亡之后呢继承这个甲的 A 物所有权的话，那当然不能主张说什么地位不受影响哦，因为呢506条的立法理由写得很清楚，为了保护交易安全第三人的信赖，所以这个第三人必须是透过法律行为交易行为取得权利的，他才值得加以保障。这是506条第一个解释的重点，第三人局限在交易行为取得权利的第三人。再来第二个重点呢，晚进期刊论文特别强调的，如果将来要考，尤其是国考新制的话，大概这个点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来什么样的争点呢？很多补习班的用书呢，都会在506条跟你加一句话，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你看得很困惑，哪一句话呢？506条呢，只有局限在财产权的诉讼。这个坊间很多补习班真的都有这句话，那同学背得很理所当然。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506条如果是像黑板上这种财产权诉讼，毫无疑问，大拉拉你就照抄，因为506条结果丙是善意的话，权利不受影响。可是我今天改成身份的诉讼，非财产权的诉讼你要特别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呢，民法跟家事事件法会有特别规定，你就要依照特别的规定。这各位在亲属法的阶段呢，应该呢都还有这个印象。来，这个东西不用多讲，你脑袋绝对还有印象。修正后民法亲属篇988条第三款，有的时候呢，再审诉讼判决确定的结果呢，第三人善意取得的权利不适用506条，而是回归民法或者其他的程序法规的特别规定。最典型的身份诉讼，甲跟乙呢有一个裁判离婚之诉呢，2月1号判决确定婚真的离掉了。离掉之后呢，甲马上跟丙结婚。这时候请你注意，如果呢丙女是善意无过失的话， 那将来呢，这个离婚之诉呢，又被原配已亲呢提起再审之诉，废弃确定。那请问你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如何？这题目就不要傻傻写506条，什么再审之诉对第三人善意取得权利无影响，也不要傻傻写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对第三人丙女善意取得的婚姻配偶身份没有影响，所以甲丙的重婚依旧有效，不能这样写。因为这种问题呢，96年民法亲属篇修正后的988第三款跟988G 明白规定了，这个时候呢，甲丙的重婚要有效，必须是双方当事人均善意，要甲丙均善意的情况下，重婚才会例外有效，而不是只有第三人丙善意呢，重婚就有效了。所以很多补习班用书告诉你说，506基本上只对财产权的诉讼有适用，身份关系的诉讼，往往民法跟家事事件法都有特别规定，那就从其规定。所以现在游戏规则很简单，506条呢，都是适用在财产权的诉讼。那财产权的诉讼，只要交易的第三人丙一个人片面的善意无过失，就值得保护了。但是身份关系的问题呢，往往是需要身份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均善意无过失时呢，这个权利才不受影响。所以身份关系的问题哦，你就回归民法亲属篇跟其他程序法规的特别规定，就不要去提到506条。所以很多补习班用书直接告诉你说，506基本上只有财产权的再审之诉有适用，不包含身份关系的诉讼，理由就在这边。这附随的小增点呢，一并提醒同学，注记在48页有空白的一个地方。好，那么整个再审章节的相关的这些游戏规则跟重点呢，这10个单元我们就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至于第11个标题51页呢，这个准再审507条的一个游戏规则呢，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跟同学提到过了，不再重复。这个相关文字的说明，请你自己稍微的看一下。那最后收尾的阶段呢，请你看一下这个呢79年司法官的考题。那整个再审程序呢，我们52页以下附了2个国考题目，一个79年司法官，一个98年律师高考，隔了将近20年，但是2个考题的重点呢大同小异。我们只带同学解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请同学呢回家自己花时间看一下的题目跟解答，强化一下你这个抽象法学概念的一个具体应用。那课堂上时间有限，只挑一个题目呢来跟同学做一个整理啊。好，那请你看一下79年司法官这个考题。年度虽然比较久远，但是呢是整个再审章节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典型考题。甲主张乙呢持有面额新台币200万的支票跟他借钱，借期未获清偿，所以呢提起一个返还借款的诉讼。案件的事实非常简单啦，甲告乙呢告一个返还借款诉讼。好，那题目往下看，这个返还借款之诉呢，最后法院判甲败诉确定。为什么呢？因为甲打官司呢很没有经验，他怎么说啊？原告说借款时呢，我有借据一张，但是找不到。当时有证人丙呢，但是丙呢被通气跑路。那法官一定认为在耍他装孝为后，这种原告是法官最讨厌的。你跟我讲说有借据，他在哪里不见了？你跟我说有证人在哪里在跑路后，这个法官修养再好呢，都会觉得呢原告是来闹场的。所以原告对自己呢要举证的事情呢，完全都不能举证。所以任何人当法官都会判原告甲败诉。那甲不服气啊，79年5月10号收到二审判决的时候呢，5月13号就提起上诉。那最高法院依旧认为甲是神经病哦，所以上诉无理由呢，在6月10号驳回上诉，判决书20号送达于两造。好，甲在7月1号的时候向二审法院呢声明呢不服确定判决呢，提起再审之诉，并且请求在1个月内补正再审理由。光看这句话，同学就知道这个题目的主要争点就是呢，你呢预期补正再审理由，你先提再审之诉，虽然在30天的不变期限内， 但是你没有写再审理由，你说你一个月内再补再审理由，所以你一个月补的时候一定已经超过了30天的补变期限了吗？好，这种情况之下呢，拖到7月20号才补证，主张两个再审理由。第一个，确定判决致被告的自愿不顾，适用法规且有错误。第二个呢，借据呢终于找到了，而且呢丙呢也找到了，现在羁押在法院的看守所里面，所以是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呢，请求再审。请问你对再审之诉应如何处理？来，各位，这个题目除了复习你的观念之外，顺便训练一下你的答题技巧。来，什么答题技巧呢？你回家呢自己花10分钟，后面顺便翻一下98年律师高考的考题。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经验提供你参考了，没有人规定你考卷一定要这样写，但是给你个良心建议哦，你如果没有呢特别好的方法的话呢，建议你老老实实按照这个模式写。什么模式写呢？各位，再审章节的实例题最常出现的形态就是跟你夹杂一头拉骨的争点，像这个题目同时夹杂管辖再审事由还有再审书状欠缺，往往都是一堆争点塞在一起。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写考卷要分点分项，可是怎么分点分项呢？来，再审诉讼呢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你那个分点分项的大标题呢先从再审事由开始分类，这是经过呢我们自己还有各位前辈呢10几年来实验的结果呢研究出来最好的解题方式。你当然说呢我喜欢从管辖来分段可以啦，但有人喜欢说呢我要从别的类型来做分段都可以，但是呢这样分呢往往写的时候都会提提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那个大标题是用再审事由来分，这样写起来会比较顺一点。来，什么意思呢？像这个题目呢明显告诉你当事人主张两个再审事由，一个是第一款的适用法规显有错误，而第二个再审事由呢是主张的第13款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所以你的考题答题模式分点分项的大标题先以再审事由呢来做主轴推论，所以就先分针对第一个再审事由，所谓呢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呢，那么法院应如何处理呢？来，那个解白都遮起来呢，自己呢推一遍，把今天所教你的这些观念呢完整的做一个整理。你所主张的第一款再审事由，第一个争点你要写什么呢？管辖。来，为什么建议你用这种答题的模式？这也是约定俗成的写法，没有人告诉你要先讨论管辖，但是强烈建议你哦，除非你有更好的方式，不然老实一点，这样分点分项推下来答题比较完整。我们通常的习惯是再审事由为标题之后去讨论管辖问题，你顺着这个结构写呢，几乎可以确保你答题过程里面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争点，而且看起来答题呢也比较有层次感，比较舒服一点。像这个题目马上也就挖到第一个争点了。第一个争点在哪里呢？题目说甲是向二审法院提再审之诉，那很显然的，你向二审法院提再审之诉，如果是主张第一款适用法规写有错的话，那很抱歉，你告错法院的，所以第一个管辖错误的争点就浮现了。因为你主张是496第一项第一款，可是你这个案子是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的， 所以你应该是向最高法院呢提起再审之诉，合并声明要废弃二三审的一个判决才对。那么题目说你是向高院提起，显然就是管辖错误，所以你的分点分项交代管辖错误的理由是499第二项，所以管辖错误的效果505准用28条，二审法院要依职权裁定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最高法院。所以第一个管辖问题呢处理完之后，接着再往下推。好，那么管辖呢移送完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呢回归三阶段理论啊，一样啊，没有人规定要这样写，但你最好这样写。为什么呢？因为三阶段理论呢呼应一个诉讼法的基本游戏规则，先程序后实体吧，程序合法要件的处理完之后才去处理实体上到底胜败诉的问题。所以第二段回归到再审程序的三阶段理论。那怎么回归呢？来，他显然在考你的两个衍生的争点。哪两个衍生的争点呢？第一个就是呢逾期补证的问题。但是我们简单把标题注记一下，同学应该就知道了他要考的点在哪里了。这题目呢写得再清楚不过，你呢书状的欠缺程式啊，这应该精确的标题是呢书状程式的问题。所以就简明扼要的写说呢，按照题目的写法呢，这个当事人呢在提起再审之诉的时候，漏未表明这个再审事由，但是呢赶紧在法院驳回前加以补证，涉及到501第一项第四款问题，那也就扼要的交代一下判例跟决议的见解。然后呢顺便提一下，这个决议呢现在被废弃不再沿用，所以呢学者有认为说逾期补证可以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你就扼要的交代第一个小争点呢501条第一项第四款这个书状程式欠缺呢到底在实务上做如何的处理，因为这个性质上是属于呢再审诉讼程序合法要件里面的特殊程序合法要件，再审单元里面特别规定的一些程序合法要件。这个争点点完之后，你不要忘了还有第二个争点。第二个争点是什么呢？三阶段理论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因为第一个阶段是程序合法要件，所以你要谈一下说这个书状程式欠缺跟逾期补证的问题，然后自己结论说能不能直接照502条第一项就直接以程序不合法驳回，那这个见仁见智啊，你稍微把这个论述过程提一下。那第一阶段看完之后呢，第二阶段部分第二个阶段的同学注意一下，这个题目呢补习班的解答稍有不同，那你只要把这个争点了解一下就好。什么争点呢？各位一看就知道这个第一款呢根本不符合具体明确原则，解答有落差地方在哪里呢？各位，他只空泛的讲什么原确定判决致被告乙的自认不顾，适用法规写有错误。 那么呢，显然呢，你呢自认于不顾，没有写清楚是民事诉讼法279条第一项的规定，所以你指责的违背法律内容不够具体明确，没有把成文法的法规名称条号项次指明，所以不符合具体明确原则。那这边有一个小争点是，你的再审事由写的如果不符合具体明确原则的话，到底是归类在第一个阶段再审程序不合法，还是归类到第二个阶段欠缺再审事由？这个目前为止呢，两种说法都有人主张，比较多的说法是第二种了。因为我们所谓的呢再审程序合法要件，指的是你只要客观上你的再审事由形式上符合496各款，我们就认定你程序合法要件过关了。所以当事人形式上有写说适用法规写有错误，你的书状载明形式上符合的496各款，就已经算是第一阶段过了。那至于实质上欠缺再审理由，这个实质上欠缺应该包括不够具体明确的情形，所以把不够具体明确的情形归类为呢欠缺再审事由，实质上欠缺再审事由的话，那你就会呢认为说在第二个阶段里面呢它写无再审理由，所以应该是要判决的方式来加以驳回。这就是当年这个题目的一个背景之下公布的参考解答呢，它是认为第一个阶段过关。因为在79年这个背景之下呢，你再使用旧的67年第六次决议解，他认为只要在法院评决驳回之前逾期补正都合法。所以如果你站在这个前提上的话，第一个阶段呢程序合法要件就过关，但是第二个阶段写无再审理由，该当502第二项必须要判决加以驳回。这是当年这个题目的背景之下呢公布的一个参考解答。不过有些补习班的解答会认为说呢，不符具体明确原则呢把它归类到第一个阶段，这个叫程序不合法的直接裁定驳回，也有人这样写了。但是毕竟要告诉你少数哦，现在比较多的见解还是认为呢，你只要形式上符合第一款呢讲说适用法规行有错误的话，第一阶段就过了。那实际上呢，如果你写的不够具体明确，或者根本没有呢违背法规的事由的话，那个是第二阶段实质上欠缺再审理由的问题，应该是以写无再审理由判决驳回才对。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第一段的文字部分呢相关解答重点呢就如同我们黑板上这样的一个推论过程。好，那么紧接着你再看第二小题的部分，那第二段呢你就写了，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依照各个不同的再审事由为大标题再去细部分类。那游戏规则一样先谈管辖，管辖就单纯说了，你所主张的第13款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向高等法院提再审之诉是对的。因为修正后499第二项但诉的规定，案子虽然是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但你主张的再审事由是9到13款的话，反而例外的专属高等法院。哎，所以管辖倒是简单扼要，两句话就解决了。依照499第二项但诉，管辖是合法的。管辖处理完之后，一样来看三阶段理论。管辖对了之后呢，那依照三阶段理论来分析，怎么分析呢？哎，这时候再往下细看。再往下分解分下，同学这个解答就很好写了。主张的证人丙呢，现在终于找到了羁押在看守所，那这个东西直接以呢程序不合法驳回。502条第一项，各位为什么啊？客观上形式上根本不符合第13款的文意解释。13款是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结果你老兄写的是发现未经斟酌的证人， 刑事上从当事人书状的记载就不符合四九六各款的再审事由，这种刑事外观上观察就不符合法条规定的情形，构成的第一个阶段程序不合法，直接裁定驳回502的第一项。再来第二段你要写，可是呢当事人主张呢借据在大扫除的时候找到，那这个借据找到呢就是最典型的完全符合呢程序合法要件，所以完全符合呢496第一项的第13款。然后呢你自己呢接着往下写，第一阶段过了之后第二阶段也过，因为客观上真的有这张借据存在，实质上就是有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所以也构成再审理由。因此书上的解答说，这时候法院就直接进入到第三阶段，本案诉讼胜败诉有理由的审理，依照调查的结果呢，依自由新政分别为胜败诉的预知。这就是79年司法官这个考题呢，我们简单就这个题目来复习一下刚刚所讲的书状陈述的欠缺啊，以及呢这个再审的管辖等等的问题呢，所涉及到的相关争点呢，就完整的就这个实例题呢来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整个再审程序章节的重点呢，我们就为同学呢看到这里。那至于呢56页这个98年律师高考的考题呢，我们请同学回家自己参酌书上的解答，这都是呢跟79年司法官的争点大同小异呢。那么呢，只是呢题目的这个设计略有不同，那请你稍微看一下。好哇，各位想回家的举手啊。那还想要再继续挣扎一下，我们把第三人撤销之术前半段稍微花个十几分钟就好了，不会超过10点了哦。大家不要生气哦，来，我们这个呢时间宝贵呢，所以呢再耽误各位稍微一点时间。你往后看一下这个第二章呢第三人撤销诉讼，那这个章节要讲完整呢恐怕今天呢没办法讲完，所以我们先把前半段一些基本的概念介绍完之后，那后面具体的法条跟案例的演练呢，我们就留到呢礼拜三晚上前半段呢花一点时间介绍完，接着再来看保全程序。好，所以同学呢先看一下呢这个第五篇第二章叫第三人撤销之诉，那么先讲呢这些制度的前导法理，这是92年呢全新增定的一个制度，第三人撤销诉讼。增定的背景其实我们正规课程提到过，在这个上册的诉讼参加讲到67条之一的时候呢，有画一个诉状图给同学，所以今天不打算重复了，很快的时间你复习一下。这个第三人撤销诉讼跟这个67条之一职权告知诉讼同一时间在92年增定，指导的法理思想都是邱连公老师那一套的理论，也就是程序保障的机能理论，那么扩大这个程序保障的制度，所以呢分成事前的程序保障跟事后的程序保障。事前的程序保障就是67条之一，透过事前呢告知诉讼的制度，希望跟本案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尽量在诉讼的前阶段参与本案诉讼，那么以使判决的效力呢有正当化的依据，这叫事前的程序保障67条之一。可是呢如果说这个利害关系人未受诉讼告知导致没有办法参与本案诉讼，那么将来要给他事后的程序保障机制，那这个事后的程序保障机制呢就是你现在看到的507条之一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所以什么叫第三人撤销之诉啊，它的定义呢一开始同学就看一下507条之一，这个第二页以下呢到这个呢第五页的部分前导法理思想的部分呢，这我们先前在诉讼参加章节画过这个诉状图给同学呢不再重复，所以呢紧接着请你直接切入到法条的一个重点，来你翻到我们书上的12页以下，来先请同学看一下第三人撤销诉讼的基本定义。这个基本定义呢就是呼应刚刚的前导法理，要给利害关系人事后的程序保障。所以条文怎么讲呢，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非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没有参加诉讼， 导致不能提出重要攻防方法者呢，得以两造为共同被告，对于确定的终局判决提起撤销之诉，请求撤销对他不利的部分。那么这就是所谓第三人的撤销之诉。好，什么意思呢？507条之一的定义呢，我们就请同学看一下邱老师文章上的案例，辅助你了解一下什么叫第三人撤销之诉。用最简单的白话文来看，好的，邱老师说啊，增订这个制度的原因就是，来整个制度的背景就是呢，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上经常有所谓判决效力扩张的规定。什么叫经常有判决效力扩张的规定呢？譬如说甲跟乙有一个什么确认婚姻无效的诉讼，人事诉讼啊，这个官司依照呢旧的民事诉讼法人事诉讼程序章节里面582条规定，跟新的家事事件法59条规定都一样，人事婚姻诉讼都同样有判决对事效，不管是确认之诉、形成之诉都好呢，这个呢人事诉讼、家事事件法都特别规定判决对事效。什么叫对事效啊？甲乙打的这个官司，如果最后判甲胜诉确定，什么叫胜诉确定啊？确定呢婚姻是无效的，这个确认诉讼呢有对事效，任何社会上不特定第三人都被判决的既判例所及，都不能做相反主张。这是基于人事诉讼程序家事事件法的婚姻诉讼既判例扩张的特别规定。好，所以邱老师话锋一转就说，因为诉讼法上面存在太多所谓判决效力扩张的情形，那一下子扩张到第三人，第三人很倒霉。像你这个确认婚姻无效之诉，首当其冲最倒霉的就是他们所生的儿子 A。A 倒霉在哪里呢？我都没有机会参与老爸老妈的诉讼，法官也没有依照67条之一职权告知我，都没有，所以我完全没有参与他人诉讼，完全没有在他人诉讼受到任何程序保障，但是他人诉讼判决的效力却强迫的要拘束到我，我因为既判例扩张规定的影响呢，既判例举我，我不得做相反主张，可是我的法律地位因此蒙受重大不利，因为老爸老妈的婚姻无效，其结果就是小孩子在民法上变成非婚生子女，因为他受胎的时候呢，变成父母亲没有婚姻关系存在，所以 A 子的地位有可能从婚生子女呢，刹那间转变为非婚生子女，对这个第三人的影响至为重大，所以 A 子呢就变成了507条之一法条所称的利害关系人。所以第一个解说的重点就是，这个法条所称的利害关系人，法律的定义就是，因他人确定判决的结果呢，受他人确定判决效力所及之人，这个受他人确定判决效力所及之人，如果会因此呢影响到自己司法上的地位的话，那他就是法条所称的利害关系人，要给他事后的程序保障机会。因为邱老师的核心理论认为，判决的效力基于第三人，判决效力扩张正当化的依据是程序保障，这个留日派的学者讲了 N 遍。所以呢，一个未受充分程序保障之人，不应该强迫他受他人确定判决的效力所及。那 A 只是典型的，在他人确定判决的诉讼程序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程序保障，所以你强迫他要受到他人判决效力所及很不公平，所以特别给他救济管道。来，什么救济管道呢？法条说，你就把老爸老妈列为共同被告，把确定判决的全体当事人列为被告，然后呢，对他们提起一个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一个形成之诉，撤销原确定判决当中对自己呢不利的一个部分。那这边重点就来了，你507之一仔细看， 法条用语说撤销对自己不利的部分，什么意思啊？这是邱老师文章上强调的，我们第三人撤销诉讼以劳基一个观念。这个制度设计呢，立法者希望兼顾第三人程序保障，还有确定判决的安定性。这个关键的法学概念，前导的法理思想，你一定要记得写上去。这个制度立法者希望解释上面尽量均衡双方的利益，均衡什么利益呢？一方面保护这个第三人，未受程序保障第三人，二方面要兼顾确定判决的安定性。讲白点啦，我们不希望你打第三人撤销之诉，随便一打，整份确定判决的效力都消灭，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邱老师写得很清楚，有的时候啊，确定判决的内容很多，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跟第三人有影响。像你看黑板上这个案例，甲跟乙打确认婚姻无效之诉，他们有可能同时追加第二个请求。有可能呢，双方确认婚姻无效之余呢，依照家事事件法的规定，合并请求财产的给付。甲夫主张说，我跟你结婚无效，但我之前一直误认你是我太太，所以我每个月给你抚养费、家庭生活费用，后来证明你不是我太太哦，我们婚姻无效，所以先前给你那些抚养费、家庭生活费用，麻烦你依照不当得利返还给我。他们夫妻间的本案诉讼可能还夹杂很多不当得利其他财产的诉讼。哎，那这时候请问同学啦，对 A 子来讲，对这个利害关系的 A 子来讲，老爸老妈呢到底抚养费啊、家庭生活费用怎么给，关我屁事哦，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我影响的是呢，你们的婚姻是否有效，这影响到我婚生子女的地位。至于你们两个之间恩恩怨怨，彼此的财产分配，什么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那个是你家的事，跟我的婚生地位毫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让 A 子呢撤销确定判决的全部，不用啊。所以法条说呢，你只需要要求撤销呢终局判决当中对你不利的部分即可。这就是呢第三人撤销之诉呢撤销范围的限制，并不是你全部的确定判决都要撤销，你只要撤销对你自己不利的部分即可。这个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兼顾确定判决的安定性以及第三人的程序保障。好，这是507条之一呢，在概念上来讲呢，请同学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好，之一看完之后，各位回家前我们先看一下之二管辖的一个规定。来，各位书上12页的第5个标题呢，第三人撤销诉讼的管辖法院。这个管辖法院的结构很像再审之诉，你把它看一遍。第一项是专属管辖，专属为判决的原法院，就是案件在哪一个省级确定，就向那一个省级提再审之诉，所以提第三人撤销之诉了。所以相同逻辑，甲夫跟乙妻的确认婚姻无效之诉，如果是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的话，那么 A 只要提第三人撤销之诉，就向最高法院提。这是507之二第一项的原则。好，第二项你现在看起来应该很熟悉，似曾相似。第二项怎么讲呢？对于省级不同的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的判决合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或仅对上级法院所的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者呢，专属第二审法院管辖。这边就是提醒你，跟再审有点像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哎，什么叫有点像但是不一样呢？法条的结构啊，就是告诉你，有的时候确定判决呢，它是分别系数在一二三审，像这个案件啊，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从地院到最高法院呢，都针对同一个确认婚姻无效的诉讼加以审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法条前半段所谓的合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这个合并的前提就是三个省级都存在有效的一个判决，那你三个省级有效判决都要提第三人撤销之诉，那这种合并提起的类型。再来后半段， 或仅对上级法院的判决提第三人撤销之诉。后半段什么意思啊？有的时候呢，下级法院被上级废弃，像地院的判决被高院废弃，高院又被最高法院废弃，那结果最后剩下上级法院单独留下一个有效判决。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对上级法院的判决提第三人撤销之诉，都跟我们刚刚再审诉讼画在黑板上的结构一模一样。好，可是不同在后面，请你画起来。这个时候就跟再审499规定不一样了哦。不管你是哪一种，你是合并提起也好，向最上级法院单独提起也好，全部专属二审法院管辖。这就跟再审之诉不一样，再审之诉会专属二审，那是因为你再审是由19到13款跟事实证据有关的才专属高院。可是第三人撤销诉讼，即便案子是在最高法院确定，全部都专属高院管辖。为什么呢？理由非常简单，因为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定要涉及到实质审理、事实证据的调查。为什么呢？因为507G 的原始定义，你看清楚，507G 的原始定义就是第三人不能提出影响判决的攻防方法者。那既然原始定义是你有重要的攻防方法不能提出，我给你放马后炮的救济机会，那代表你打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定会提出一些前案程序所没有的重要攻防方法。啊，既然一定会提出重要的攻防方法事证，那代表涉及到事实证据的审认，这应该专属事实审，高院来审理。所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就非常特殊了。不论如何，不管案件在哪一个法院确定，也不管说你是合并提起还是单独提起，全部都专属事实审的二审管辖。那如果案件没有经过二审，一审就确定的话，当然就专属一审管辖。这是507G2管辖法院的立法特色，我们简单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好了。后面那个之三有比较复杂的这些学理概念呢，那我们就等着后天礼拜三晚上时间前半段花半个小时看完之后呢，再进入到保全程序的部分。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